父母的猫都可以随我随心所秒，来沙漠冲浪运动舞蹈，要做什么都靠我凭空创造。打开 程，好多个都要成，一路两个人同一个方向，心情热得发烫，那是我们的天堂，一辈子有你。 该 上都很安静，下一秒会有怎样的剧情，有一种小默契叫心有灵犀。每次和你走在路上都会看见一只猫，每次和你走在路上都会和你玩笑，每次和你走在路上都会看见一只都会看见一只喵，每次和你走在路上 在飞，就像童年看到的。

界。 Call me on my cell phone.

晚凉，向东吹的风带走故乡内容，水帘洞里沉睡的梦再没有什么盖世英雄，那天宫穿越九霄时空，等谁来天摇地动，神坛里的阵把风暴操控。 俺老孙一转身山河裂开，是否飞出孤独的天才，没有焦灼的星星，畏惧的表情，打破虚伪的重埋客观，请看我大脑听不清，你听锣鼓惊天起夜听家有声音啊！ 我是齐天大圣，大圣大圣大圣大圣，我是齐天大圣，大圣大圣大圣大圣。 茫茫闹到前程悠悠，这个寸寸痛的事情不是头能否吹来，你为何泪流百年，像沉默的烟火熏出伤口，解毒的只有一口饭，走了桂花就流到收工，那些苦衷没人能懂，对着英雄也走走写白青青的笑容，染红夜空，化作心底入梦的彩虹。悟空是伟大绝不的野心家，只是谎话算计的天下，需要真假我睡醒走天下， 我是齐天大圣，我是齐天大圣，大圣大圣大圣大圣。 银河掌下一秒的力量叫做天下无双， 上前走，不距离那些双人歌，耳朵里塞心又不会透，手跟着留在背后。你说你从来都不能够，简简单单的上清楚，地球要继续远过，越进化就越孤独。风筝突然唱起了歌，让声要跟着一起唱，上句下句都会只会这一句。安卡里卡拉拉达里特里的生活，爱上你的寂寞也值得等这一个我，我猜你比我还要懂得什么是快乐，等到时候也要碎碎了，人知道就像一只大气球，看上去长长着招手， 手轻轻一碰它就鼓。单杯中就大声歌，只想多一头白犀牛，守卫着深深的孤独，心有灵犀的人总会中风。风中突然传来谁的歌，让想要跟着一起唱，唱一句下一句的会只会这一句。安可里格恩他的特色的手 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，想到达明天。

there's no place I'd rather be. Yeah.